爱你的力气大加光明，殿前太岁锦绣无双，你的富贵国西凉去你有这事情我心上，不怕娇儿把祸传，祝福我呀不许你私自离书房，如今你传上了生身和把父亲为康，你皇爷不准为娘我的本章，娇儿我娇儿啊，你的富贵国身在外，可叹不能够救儿郎， 大家带来金沙江选段，有请。 下面再为大家演唱一段曲江池。

绣不够、啊啊说什么大街小巷